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7: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今天的男左陈默。 对，刚刚来了以后，陈默来了以后，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你来的路上堵吗？ 特别堵。其实今天北京的小伙伴可能都体会到了这个周五大堵车啊，而且今天堵车其实开始的时间挺早的，然后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正式结束呢。 我上一档节目收到了很多在堵车当中的点播要求，因为平常呢也会有，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频繁， 所以这么看起来的话，我们今天的收听率应该会略高一点吧，因为大家在车上也没事做。你好，现在欢迎收听交通广播。我们怎么聊起交通话题了？ 没有，其实在这座城市当中有很多人听广播都是在车上。 哎， 就像可能在家里很少会打开收音机，可能收音机那个物件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哈，而是在车上呢陪你度过一段时光。今天晚上呢也是男左女右本周的最后一期的节目啊，下周呢还是会有的，所以沉默的光临呢可能会打破啊我们这一周二把老夫背影啊造成的这种惨淡局面啊。 对，对自己正脸比较有信心，对背影反而没那么大的信心啊。 我们想制造出一种转身啊，请转身啊。 哎，我不是那个背影转过来的。 本来想来个背影杀，结果呢大家可能也是不想在夜里猜了哈，就是想直截了当的看到你的脸，你的笑容啊，你的姿态。今天晚上呢沉默的样子已经在新浪韩丽微博上和大家见面了而且呢还是沉默一个人单独照哈，随你拿走啊， 拿走吧。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聊点开心的啊，就是夏天什么会让你开心起来， 嗯， 就是做点什么事情会让你开心起来。 是啊， 哎，你有吗？就是我 当然 我抛出这个话题给你的时候，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吃冰淇淋。 哎，咱俩很都是跟吃有关的。 我跟你讲真的，今天那个，因为我就是工作结束以后去锻炼哈，锻炼以后呢，我在想，哎呀，人生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就是为了消耗以后就要有补充嘛。然后呢，我就 到了一个冰淇淋店，然后看到了两个口味冰淇淋，就在犹豫。你知道，有的时候双鱼座这个做决定的时候没有那么痛快，会纠结。我当时想，人生为什么那么要纠结呢？就是两个都拥有就好了，然后就把两个都买下来吃掉了。 毕竟家里有矿，想吃几个球吃几个球。我也是谈到吃，但冰不是冰淇淋哈，我是西瓜 啊、 哦，就是一年四季你都会看到西瓜。 这个季节太适合吃西瓜。 对，但是真的，我只要看到西瓜，我就超级开心。 哎，请问你喜欢怎么吃？ 挖着，我一个人。 你也是喜欢挖着吃，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当然朋友多了，而你知道这两年就是北京也有 牛奶小西瓜。 那只是就是 其中一种 迷你版的、啊。我其实更喜欢那个大的。 哇，那个 咱俩每次到 的那个 水果店里都会看到那个。 宁夏的大西瓜， 哎，现在北京也有了。我今天家里人买的，我说，哎，这是宁夏的吗？他们说是北京的， 哦、 大兴也生产这种西瓜了、 哦。哇！ 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每当我看到这个大西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一群朋友在一起，切着吃，一人一口就没了，多开心啊！这、一个大西瓜和我们的聚会哈。但是常常就是看完开心完就会买一个掌中宝那种 mini 的西瓜，因为一个人吃嘛哈，这个就比较容易一些了。所以西瓜是我在夏天就是就近哈能够感知到的最开心的，因为夏天的西瓜和任何一个季节的西瓜都不一样，对吧？不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它的当红的季节哈。另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随意都可以买到它，就那种能吃到它的那种快感， 对， 还有看到它的那种喜感，都会让你很爱夏天。尽管作为一个瘦子，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夏天。 对，我知道你到夏天会变得更瘦。 对，因为几乎所有的瘦子都会有一种苦夏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胃口和其他季节比起来真的是大幅度的下降。有时候看着但是吃不下去了，然后吃的就很少。所以我这个夏天也瘦了5斤。 哇、哦，你瘦了这么多。 真的啊，我以前96斤，我现在就只有91斤了。 天哪，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天一天就感觉到肚子没有了。这个上了岁数嘛，大家也是知道的哈。所以对你而言，在这个夏天，什么是哎呀很开心的？是冰镇的可乐，是可以到海边吹吹海风， 哎， 是和自己喜欢的人骑个单车， 又或者听到这首清凉的歌。 哪怕你将来会变成一个大胖子，岁月是条河带走我们的青春，可我依然记得你曾笑得像个孩子。少年，我爱你沉默微笑时的样子，仔细脑海中思念着那个女子。这世界没有让我们自由的位置，可她却让我们遇见了彼此。少年，思念着那个女子。这世界没有让我们自由的位置，可她却让我们遇见了彼此。少年，可你 少年你在哪里啊，这首歌呢也是很这个有一种夏日的感觉哈。嗯，自己呢拿着吉他坐在一个小巷口里哈， 哎， 随意的唱着自己的心情， 就是让你听了以后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对，而且是那种很慵懒的哈。嗯，你发现在夏天其实即便人的状态上午是那种斗志昂扬的，但是被太阳晒吧晒吧也突然间哈就慵懒了起来。 哎，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一些食物哈，一些饮品来补充能量。 对的，每个朋友都在分享他在这个夏天特别开心的事哈。云朵记忆他分享说，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海。 哎呀， 你看看海本来就很开心，然后又是和喜欢的人，然后 怎么这么快就狗粮就出来了。 然后青芒0707说要告别脂肪。 哦，这个属于两边都非常痛苦的，就我们想胖胖不起来，然后他们想瘦呢也觉得瘦不下去啊。嗯，不过我觉得夏天呢毕竟人出汗啊，这个消耗呢还是比其他季节要大的， 是， 所以自动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分量的减轻的。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把说的那个大喜感的瓜抛了上去，因为 哦对， 就是昨天晚上，这是昨天晚上我和叶谦去水果店，就是我们又看到这个大西瓜。 可是这个瓜你买了，你一次能吃多少呢？ 所以我老说，我说哪天我约十个朋友啊， 对， 我买个大西瓜，我一定要拿把这个刀，然后把它切成几瓣，然后大家一起吃起来。 你看上周我们直播完以后，我买的那个瓜， 我们也经常去那家水果店。 我买的那个瓜呢，就是到家以后本来就想第二天再吃了，结果呢不小心就摔到地上，正好裂成了两半。我觉得天意啊，让我晚上吃一个西瓜，于是我就把其中的那一小部分吃掉了。 而且我觉得西瓜是那种特别有喜感的哈，就是它本身就是红色和绿色，嗯，看上去很吉利。 对， 然后加上这个夏天的西瓜有很多这个纹络哈，你看到它很丰富。 嗯哼， 另外就是我自古还是喜欢就是红瓤的 啊。对， 昨天晚上啊我就想，哎呀这么想吃，但是这么大个西瓜可能难以驾驭，我就买了一个小的，因为我觉得咱们吃的那个奶油的西瓜都是啊，都喝牛奶长大的 西瓜 啊，都是里边红瓤的嘛。 对啊， 所以我再看到那个类似的 小瓜， 我也以为是红的。 哦， 结果昨天拿回家以后一切怎么是黄的 啊。然后那你吃起来， 但口感其实味道是一样，但是你就觉得 就有点别扭。 这就是充分哈，如果引申到爱情里面，就是你跟他可以整容整成一模一样。 哎，真的， 对，你可以可能学他的音容啊，学他的所有习惯，但你就不是那个 魂儿不一样的。 对，那个魂儿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前两天在那个电台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瓶饮料。 嗯， 就是以褐色知名的那个饮料， 啊， 全球知名的。 OK， 但是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出了一款透明色的。 OK， 其实都买了。 但是呢，喝的时候发现味道不太一样。 对，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嗯，其实挺挫败的，就是哎，心里面可怪怪的那种不舒服感。但我想我已经把它买来了，这是它跟我的今晚的缘分，然后还是吃了吧。就说夏天呢，可能要找一些能让自己胃口大开，同时眼前一亮、心情愉悦的。 嗯， 我想你在这个夏天也是一样。今天呢是二伏的第一天， uh-huh. 我们都知道这个头伏、二伏，然后三伏，这个二伏呢就意味着夏天开始。急速的开始变热，然后有一个冲刺式的夏天了啊。 嗯， 大家在这个期间呢可能更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 是的， 然后减少在户外的被晒的这个几率哈。另外就是在饮食上进行调整。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很多人在夏天没胃口，然后就会把蔬果当成主食，这样也不行。 哎，这样是不好的，其实它并不健康。嗯，因为你还是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而且长身体的朋友，嗯，可能碳水化合物也需要考虑。但是这个我觉得蔬菜水果多吃一点是没有错的。 对对， 但是营养不能太单一。 对，还是在这个餐前餐后哈。嗯，就是把它吃掉，毕竟它还是让你觉得有增加水分的嘛哈。 哎， 挺开心的东西。 大家都在分享啊，也不一定都是吃的。比如说纸娃还爱吃辣，他说呢，夏天最喜欢就是穿衣服很简单，很快就可以穿好，这个事儿让人很高兴。所以呢早上醒来看到阳光就觉得一身能量。 但是又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就是比如像我这种特别爱招蚊子的人， 哦， 啊，就很害怕穿的，就如果肌肤露出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就简直是一个吸蚊器，你知道吗？ 哦， 所以就不太喜欢那样子。然后另外你知道我有年夏天哈，就曾经穿凉鞋的时候不小心就是在床边上撞过一次。 哦， 我的这个心理阴影特别重，所以我夏天不穿拖鞋基本上。 再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 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 苦到一定程度的苦情歌、 哎、明明周末的夜晚可以就是喝着啤酒啊吃着烤串，然后上来一个歌手就唱了这么一首歌。 我觉得杨宗纬真的是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让他的歌声里边贯穿着这种特别浓厚的情绪。 我觉得是一种瞬间让场子冷下来，就是再开心的事情都不好意思开心了然后就安静下来想想，哎呀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哈、啊，能够把他在感情中折磨成这个样子啊，唱出这样的，就是类似于我在尾声的时候听说的当年张宇用心良苦的感觉、 嗯、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写的特别好，杨宗纬也是翻唱哈，那里边唱到怎样才能面对这个面具里的谎话，其实人生当中就是这样，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戴着虚伪的面具和你说谎话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也帮你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世故，可能有一天你也会戴着面具戴着盔甲，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人生可以很美好的，如果人生当中遇到了这些并不好的东西，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那样的话，这不是我们想要 要的人生。 首先对于谎话的界定哈，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尤其是恋人相处当中，你对于谎话的鉴定到底是如何的？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要真实的如实的告诉你呢，还是说有时候善意的谎言， 哎，我们所谓的这个 white lie 啊， 对，比如说啊，我那个今天晚上加班，他其实是跟哥们儿去喝酒了，或者是去玩游戏了啊，就这种谎言，如果你也是像杨宗纬这么痛苦的唱，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只能说男人他有时候有点小男孩的性格哈， 或者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这其实真的是来源于对方觉得你不够信任他，或者是在某些方面你会对他施加一些限制， 是 因为如果这个谎言是一种白色的谎言的话，对方可能真的是为你好，但为什么他还要为你好的同时要去撒一个谎呢？一定是你们在有一些事情上面还没有磨合到位。 对，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谎言就是他可能在爱着你的时候又爱着别人，这个是可能很多人绝对不能接受的。 是的， 这种谎言的杀伤力也是对一个人来说最强的。抛开这个之后，我觉得只要人品你是认可的啊，有一些他可能是为了让自己能更自由更快乐，然后稍微骗你的事情呢，你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到一些有一些时刻呢，你可以小小的揭穿他啊，但是那个揭穿的情境一定是彼此很愉快的，就或者是你如法炮制的也骗他一小回， 对， 然后呢让他发现了， 是的， 哎，类似于这种，我觉得那种婚姻的技巧和恋爱的技巧是来自于一个人他能够很，我觉得应该是很舒服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到底去干嘛了， 对，像逼问一样，审讯一样， 不是查手机，也不是到处的打听哈。 对， 两个人的爱情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其实更是行云流水啊。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把我噎得还挺那什么的，就是他也是有一件事情，欺骗了我，但是我瞬间就发现了，然后呢，我也瞬间戳穿他了。我说你为什么骗我？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骗过你爸妈？你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一刻会骗你。 OK。 这句话把我给堵的 堵住了， 对，因为有时候你和爸妈也说啊，我起来了啊，我吃饭了，其实你没吃，对不对？ 对， 你那一刻可能在做着其他事情，你只是不想让他担心，对不对？好吧，这个时段我们就聊到这里啊，稍后呢第二时段继续来聊一下夏天什么会让你开心起来， 一会儿见喽。 最独特的自己，路边野花在日晒雨 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例如海鲜， 嗯 啊，我这两天说，只要打开朋友圈，除了早饭时间，中饭晚饭都是躲不开的螃蟹皮皮虾。 哇， 真的，我说不行，明天我也要弄点啊，也给自己的生活来点海鲜啊，这才是一个夏天的感觉，对吗？ 嗯。 好，今天呢，我们的红人他的工作量应该是减轻了很多，因为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10条，所以今天的红人你可以轻松的在外场和大家互动了。这是冉七，他说我想当红人好久了， 哎，所以今天的红人是他了。 对，今天晚上红人就是你了，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昨天晚上有个红人哈，他很有意思哈，他就是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让我后来想，哦，也有这种体会的感觉。他说，我突然间觉得好心疼你们。 嗯，原因是？ 因为我今天到23点的时候，我就困得不行不行，就是我都觉得我在硬挺啊，硬撑。如果你们在这里已经11年都是这样的，每个晚上每个晚上都坐在那里，然后我和叶谦就说了，从开始的不习惯到慢慢的适应啊。 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早上几点起，也有可能这些朋友就要面临很早起的生活。 是，所以我们当红人只让大家一个晚上嘛，然后24点的时候你就立刻睡觉。 是的， 我今天办公室还有一个同事问我说，哎，韩丽，你吃安眠药吗？我说啊。我说我为什么要吃安眠药？ 嗯， 他说你没有，就是晚上就是这种做节目会啊导致睡眠不好。我说那我还真没有，我还真是从来不知道那个安眠药就为什么要吃。 我也从来没有试过。 对，但他们有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就是啊想睡睡不着，很痛苦。 是， 可能 每个人 借助这个药物， 这种睡眠的能力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拥有一个好睡眠真的是一个，可能老天给的礼物吧。 嗯，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请你体会一下那一直到24点下班的那种感觉。 对的。 不过对他而言好一些，明天不用上班嘛。 对啊，明天又是周末了，希望大家都能好好休息一下。 对，天气也不错。 对。林林林就说呢，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早上起床之前呢，先看一看天气是不是要下暴雨，如果下的话就有理由晚点到单位了。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心在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 汀这个现场版的小幸运哈，他这个重新的编曲 是 总让我感觉有点跑调，但是他还总在那个正调。 对，因为这个白敬晨的音准其实是非常非常准的， 对， 所以还是蛮好的一首演绎的版本。 对，以男人的姿态感受他的小幸运哈，就这些歌曲哈，真的就透着二十岁那种清新哈，那种爱情的懵懂感，对吧？就不再是三十岁人心里面多了许多内容， 是 四十岁简直是老谋深算啊，然后那种幸运感已经体会度下降了很多了啊。所以当每个年龄段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请你以自己的心告诉你的那个声音去做，不用绝对的去参考别人说啊这个感情里怎么怎么样，因为你想他所辐射面的那个点是既对三十岁四十岁二十岁五十岁都受用了，对吧？而你呢才刚刚的二十岁，别那么老谋深算，而是快意人生一点，对吧？ 对，让人生过得稍微轻松一点，让他就顺其自然一些吧。 对，我们说今天呢是二伏天的第一天，然后二伏呢将会持续到8月15号，然后在此期间呢也还有一个不管你信与不信它都存在的水逆哈，就是水星逆行，而且这一次呢也是要持续到二伏天之后的三伏天的8月19号。沉默。 我读了这一条我就有点发呆了，这你知道这位朋友写的这个、评论啊，在讲他的故事啊。首先他的名字叫做 Eason 和 Taylor Swift 的小迷妹， 哎呀， 很长的名字啊，然后喜欢两个偶像，中以外，然后一男一女。他接下来说的是，嘿嘿，我也瘦了，这是夏天最高兴的事儿。去年夏天疯狂吃快餐啊，胖到了我妈妈怀我时候的体重。然后呢，从去年12月份开始减重，半年多瘦了30多斤，虽然不多，但是在翻到去年的照片和最近的照片去做对比，就非常有成就感。所以现在爱上了夏天的运动，就喜欢这种在夏天挥汗如雨的感觉，也喜欢每次经过我身边的跑友跑步的声音和呼吸的声音，还有洒在身上暖暖的阳光。 哎，这是我最羡慕，然后自己怎么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轨迹上的一种生活哈。就是因为有的人的身体适合跑步， 是 有的人就真的不适合，就比如我，真的可能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做晚间节目哈，或者是长期久坐，哎呀，好多地方都已经不再是像曾经那样啊，那么想跑就跑，想拉就拉，想拽就拽了。 而且像你这样昼伏夜出的，你可能也只能夜跑，白天基本上是不太能用来跑步了， 只能在家里哈，到处的踱步了。22:44，这里是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和你聊的话题就是夏天什么会让你开心起来。其实本来今天晚上我也很想聊面条了，但我觉得哎，夏天的晚上聊吃会让人很饿的啊，饿到你很想冲出家门或者是订外卖。 是 你没发现就是四个季节当中其他季节就是我下班的时候看到有外卖员在马路上就是继续送餐都很少、但是唯独夏天还有， 对， 就是尤其是那个 大家叫夜宵哈、 那些快餐品牌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 嗯， 就证明呢其实不管白天你啊、多么的顽强的与这个饥饿斗争的时候成功了、但是到晚上呢还是想偷偷摸摸的对自己好一点吧。往后余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想大声 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光是你。 好听 对这首往后余生原版的是马良的，但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女生版本的经常玩某视频的朋友哈，大概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也是在一次次的这个来自每一个普通人啊他所展示的生活里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幕一幕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字字句句哈，真的把一些感性到极致的人他想对另一半说的话全部都表达出来了。 网络微博上的评论一致的为这首歌叫好，也说明这首歌真的和大家就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共鸣吧。 对，在很多一些来得快去得快的感情啊，以及很多欺骗甚至光怪陆离的感情之后，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让你心安的人，然后我觉得往后余生，不管是40年、50年，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都是觉得是开心的。 对，之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会对这首歌有这么强的共鸣，说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陪伴方式仍然是绝大多数朋友所期待和向往的。 嗯， 所以你还是要坚信人生当中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因为呢其实有很多人和你一样也在期待着这样的一种关系和生活。 对，当然也有些朋友呢这个为了让生活幽默一下开个小玩笑，也会把这首歌做一个改动哈，就是往后余生做饭是你，我的是你，洗衣服是你， 也可以。 我觉得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应该有一些大家都懂得浪漫哈，都懂得那种幽默，只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哈，你才会发现有一种灵气的感情啊，就是两个人之间不是死气沉沉的，只有灵气的感情才能够更久啊，才能够让你周围的人感受到了这种婚姻的幸福，还有两个人在你相依相伴的那种美好啊，你才能让我们这个单身人士哈表示想找到另一半， 是、 而不是哎呦一看他们家鸡飞狗跳啊，另外简直为了孩子哎呦太多太多的放弃。不要忘记哈，孩子是你和他一个生命的延续，当然在培养他教育他的同时，更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成长教育。 安静的窝在床被里，回忆不停在脑海中川流不息，仿佛听见了什么声音，可惜你已不在这里陪我弹琴。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公众在西部北部出行请注意防雨。明天中午前后光照增强，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要特别注意预防中暑。另外呢，当前地质灾害处在黄色预警当中，请不要去往山区、浅山区和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音量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23:034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立。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是的，在一起的时光呢总是很飞快哈，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是的， 今天晚上呢我们聊一下这个夏天里哈，什么能让你立刻开心起来。 刚才很多朋友都分享了吃的，各种吃的。 对， 对，我们也说过哈，男左女右在晚上呢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很贴心的，就是我们绝不聊吃当中荤腥的部分啊。如果我们聊吃的话呢，就主要围绕蔬菜、菌类、粉条， 是 啊，还有豆制品。所以呢，今天的海鲜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哈。 好吧。 但是在夏天，确实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开心起来的事情。 嗯， 这么多开心的事情供您选择。这位叫做洋洋啊 ，Ria 是洋洋呢。希望你最近比较不开心的事情，能够因为我们说的那些开心的事情，能做点调整啊，综合一下，比如明天后天。我就痛痛快快的吃点喜欢的东西， 嗯， 我就明天早晨去买个大西瓜，对吧？包括现在出去，真的在北京这点，我觉得是我们做晚间节目能体会到特别深切的好，就是很多水果店真的是24小时， 嗯， 就是我们都可以 方便了好多， 对，去买，它里面不仅有水果，而且还有一些小点心啊， 对， 还有一些干果啊，反正能保证你在晚上也吃得很饱。 而且因为现在这种竞争大环境的变化哈，其实敢在这个实体店里边去进的这些好吃的， 嗯， 其实真的都是销量蛮不错的，反映了大众的口味和审美。 我跟你讲，我特别的看了一下，他所进的那些款全是在网上热销的爆款 啊，就是大家的口味真的很趋同的。 就他知道如果实体店想和线上店来做这样的竞争的话，那我觉得在时间上哈能够让人立刻得到 是它非常有优势点的地方。 没错，而且现在有一些特别方便的服务，比如说他们会有这个水果洗净或者是切片等等这种。 对， 其实它就很方便，比如说在家里吃或者在办公室吃，你不方便自己去加工它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帮你把这些服务做到了。 对，昨天晚上我和叶谦去水果店的时候呢，发现在排队，结账的时候在排队，然后就想哦，大家都很爱周四的晚上吗？ 嗯， 觉得真的是这个周末要来临之前的一个小热身吗？不过确实啊，在夏天还是应该懂得自娱自乐的啊。 是， 自娱自乐里啊，既有这个你的身体动起来的快乐，也会有你的眼睛看到的一些开心的点。总之，我们希望大家的这个夏天呢，也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啊！不管最近在经历些什么。 我终于获得了重生，别过头看着你，那一个眼神代表了再见。分手的那一天，好的不对劲开始发生在眼前，一切都改变。忽然脚下的路天翻地覆，再也踩不到地面，反而坠落在一片蓝天。我还拥有什么？这种自由最又是折磨，分不清上下左右，天翻地覆。到的地平线，好的不合理开始发生在眼前，不停的改变。忽然脚下的路翻地覆，再也踩不到地面，反而坠落在一片蓝天。我还拥有什么？ 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 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点一月一起迎面，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叫做房间希望你也在舒服的家里听着电台的声音。 再上一首是来自王力宏的天翻地覆。 对，就是乍一听怎么有点像王力宏，有点不太像 因为真的是他。 对，生活里呢我们都会有很多时刻人的情绪会陷入低谷，也许是看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伤感的东西的新闻也可能是最近周遭的一些事情影响了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自我调整情绪的能力。这其中呢就要借助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事物食物或事物或者人 这位朋友真的是写了好多，包括了食物事物。侯美良他说呢夏天最让人开心的就是凉鞋、短裤、烧烤、珍珠奶茶，还喜欢夏天的黄昏，也不太热而且很明亮 对，而且就还有就是夏天的海边即便会不会游泳你都会觉得在那儿的人每个人都很开心大家都是全身心是很松弛的。 是 另外就是夏天因为热嘛，我觉得基本上很多女孩都不太想化妆了因为脱妆很严重嘛就是基本上就是 防晒霜，然后本色的登场、啊、你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见面更加坦诚了。 这种坦诚是一种快乐吗？ 我真的觉得在夏天要是化浓妆的女生、嗯、除非有什么事情，如果单纯的这个见面，其实真的很，她自己都知道很遭罪的。 嗯， 就是这种热度，不管有什么化妆品，她说自己不脱妆啊或怎么样， 是， 可是你毕竟在出汗呢，对吧、嗯、所以呢夏天还是简简单单一点哈。然后用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是：谁不知道谁呀、啊？ 是， 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夏天啊！今天是二伏的第一个晚上，我来也问问陈默，你有没有吃面啊？今天 还真的没有。 那你其实应该，哎呀，不行，下了班都已经是第二天了。 对， 就早中晚都没有人提醒你这些事情。 没有，真的没有。 那你也没有看朋友圈，我今天特意在朋友圈发了。 哦，今天真的忙到没有来得及看朋友圈。 这个，所以我跟你讲，我是朋友圈里的这个女祭司，基本上什么日子该吃什么，我都会提醒大家的啊、嗯。因为这种东西，它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暗示啊。 嗯。 大家彼此呢都会知道，给生活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啊。这个夏天走到了七月的尾声了，嗯，也不知道你这个整个七月过得如何哈、啊，只是接下来的满满的二伏天里， 嗯，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叶晨，哎，你老想说叶谦呢，他怎么了？ 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上心惬意，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参不透命运背离我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我拼上所有换心中无虑，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拔，命运的风如何刮，英雄如何灭尘化，荆棘给我的挣扎，我咬牙还下一言不发，摸不懂眼的迁徙，雨的游离，草木山水孤寂，寻着自己心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上心惬意，破碎带来新的生机，我担得起，无所畏惧，参不透命运背离我的初心，生死往来如浮萍，上所有换心中无虑，我观战将所向披靡，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拔，命运的风如何刮，英雄如何灭尘化，荆棘给我的挣扎，我咬牙还给他，烽火狼烟我接下，一言不发，就算我不知道岁月的马如何下，梦里颜色如何浮夸，枝桠如何谋繁华，爱恨赐我的天涯，我请他牵挂，光留下血如墨，书写牵挂，光留下。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也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一起身亡，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它，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给人寻挡住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又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一起身亡，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它，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人人寻挡住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它，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连人群挡住光亮，此刻的烦恼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褪色着人生啊。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对，这是来自陆先生的这个乐队的新歌《与我轻轻唱》啊，可能在这里面你还是会留恋当初的十里春风不如你。 嗯，每个人对夏天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记忆啊，有可能是夏日在海边吹着海风的样子，又有可能是在都市的这个柏油路上压马路的样子，等等等等，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心境也会不一样。 今天晚上的红人冉七，我们要去你的家里做客了。目前呢，在他的微博世界里关注了209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陈晓啊。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是央视新闻。好的，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啊，还有半个小时。在节目中担当红人，但是可喜可贺的是，今天晚上的外场呢，目前的留言量已经到187条了。 嗯， 哎呀，这个有时候背影啊，就还是自己生活里哈、啊、亮亮就得了。大家还是渴望看正面啊。 好吧，

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3:32，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陈默每周光临一次啊，所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夏天什么能让你开心起来呢？ 嗯， 这个前提就是你可能不开心的时候看到它，你都会忍不住笑出来，然后忍不住吃一口。就觉得它是夏天带给你最大的开心所在。 嗯，是，竟然就已经到了第40段了。 是啊，而且评论量竟然达到了191条之高啊！今天的红人啊，功不可没，他的名字叫做染七染七。谢谢你一直在这里，我们一起在畅谈25分钟的时间， 嗯， 然后就要休息2天，各自过这个夏天的周末哈，然后下周一再见面了。 哎呀，就是每一到周末呀，大家的这个心情呢就会特别的欢欣雀跃，因为有2天的时间可以断开工作，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哎，你能真的完全做到就是休息日的时候只休息不工作吗？ 我能确保我一半的休息日是只休息不工作。 哦， 至少一半。 好吧，那你是会计划呢，还是会当时随心情而定？ 我这一半当中的一半是提前计划好，而且是很远期就计划好的，嗯，但是有一半就会让它发生的尽量随机一些。 我觉得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就是早一点哈， 哎， 着手做准备。 是的， 但是有的人会说你这样，你知道事事都难料的嘛，对不对？ 嗯， 有很多时候会变化。可是如果你去哪里不订这个酒店机票，不订这个行程的话，你到时候就没有了。 我觉得你就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就好了，因为有些人喜欢自己的生活比较规整， 对， 有些人可能喜欢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我觉得没有对和错，关键就是你选择了你就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选了一个但又特别羡慕别人的生活方法就好了。 是的，那大家的这个夏天啊，也希望随着你自己的感触哈，你自己的新的想法去过自己的生活。第40段了，我们来安安静静的多听几首歌。夏天呢，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注重叫什么冬病夏治。对， 好像这是一种特别流行的方法。 对，我们还是要就是注重养生啊，时不时的加点枸杞之类的。 夏天是不是会太补了？ 是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地不肯绝望，翘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

算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刚才这首是来自周深的《来不及勇敢》。 嗯，本来我们在聊着一个开心的话题，但是听的这些歌曲呢，还是略有伤感的，因为人不可能是每天都开心无比的哈，一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 是 在你的心里一下子就驻足了下来。 对啊，而且这首歌特别会让你回想起过去的日子，过去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的一些往事，又或者是一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不过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过去的经历都会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今天的自己的一段特别重要的财富。 是的，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在夏天的时候哈，感觉到什么会让你立刻开心起来。 嗯， 这个冰可乐哈，当然是了，鱼皮小皮鱼皮，夏天最开心的当然是冰可乐。哎，确实哈，你就是其他季节呢，没觉得它就是冰过以后哈，给人的那种震撼那么强烈。除非吃火锅的时候，哎，但是夏天呢，而现在我也学会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有的人喜欢在这个可乐里面加一些冰块儿，然后现在呢，教你一招，就是把可乐本身啊倒进这个冰块盒里， 也冻成冰块， 对， 对， 然后就是融为一体， 是， 然后不会让这个口感下降哈。 哎， 而且我真的觉得，在吃火锅的时候啊，配可乐，尤其夏天，这个冰可乐特别的给力哈。 嗯， 好，说过了，在夏天不聊，在晚上不聊这个荤的哈。 嗯， 还有 LYDYY， 他说我喜欢夏天的蓝天白云，美出了新的天际，喜欢看天空各种形状的云，还真是哈，尤其是北京下了一大阵子雨之后哈，突然的雨过天晴，蓝天白云啊，那种感觉是让人心情特别的愉悦。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哈，这样的大晴天蓝天白云会越来越多。 嗯， 不要老是时不时的天空就哭一下。 对啊，就是让我们在一种特别爽快的状态之下，想出门就出门，想回家就回家。 会怕坏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难过，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雷声隆隆。 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都比忘了，都比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的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荒唐有始无终。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难过，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浓浓，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就成寂寞，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的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居然带了同一首歌， 可是我刚才在放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吗？ 对，真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而且是同样一首，就是因为我是按顺序播放的，我都没有看歌单。今天 就刚刚那首歌也是我推荐给你的吗？ 对啊， 就我们都被忘了，可是怎么会这么这个时间点啊？ 对对对，要谢谢谢安琪，真的在这个夏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点意外的小惊喜。 其实刚刚在两首歌，这个我在推它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旋律是一样的，前面的雨声嘛，我想哎，是不是采样音是一样，然后慢慢会有不同，结果嘞，好吧，就当成今天晚上的一个插曲了哈。 嗯， 而且已经23:50了，今天晚上也开始到了。要收拾收拾啊！ 哎， 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了。 是啊， 嗯，来，我们下面来听这首吧。 对呀、啊，这一首也是一位好听的女歌手，其实她也是韩立推荐给我的，我来自叮当，很爱过。 你也觉得我不够好，谢谢你守护我的每一分每一秒，谢谢当天塌下来。你也会帮我顶着顶的骨折，手才会动，总有 现实总会过头来笑我们傻，暴雨都要淋过才能逼得人成长，没有地久没有天长，没有最美的花，只有遗忘能让眼泪流光。很爱 叮当， 嗯，很爱过， 很爱过就不遗憾了。 对呀、啊， 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人让你那么心动哈、 嗯， 曾经让你愿意为他做所有想做的事情。 嗯哼， 心甘情愿是这四个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四个字， 而且是特别美好的四个字。 嗯，因为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心甘情愿，所以心甘情愿显得弥足珍贵。 嗯， 好了，本周男左女右的陪伴呢就到这里了。我们要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冉七啊、以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所有晚上的那些冷淡之夜里的红人们啊、 嗯、 谢谢你们让男左女右十一年之后呢还依然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档晚上值得一听的节目。 对啊，晚上的时间呢其实就是一个人静一静，但是灵魂上又特别需要陪伴的一个时段。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用电波来穿越这个城市来和你相伴，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共鸣感吧。 好啦，今天晚上节目到这里了，但是2018年的夏天还在继续着、 嗯、 愿你开心的事情越来越多。 是啊， 晚安。 晚安。 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冷色的思念突然也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 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